好，欢迎各位翻翻嚟啊！我哋咧今晚咧巴打球迷 call 何 wing 呢个节目啊，咁咧就系啦，咁咧呢个节目咧就双台联播啦吓，咁我哋就巴打台同埋咧何 wing 足球评论啊，两边咧就一齐做一个直播嘅。好啦，咁咧我哋今晚咧我哋可常，我哋都有个主题喎。 点啊？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咧个主题咧就关于咧利物浦啊。 哦， 就利物浦咧，我相信咧都系嚟紧即系呢轮嘅焦点所在啦。咁点解咧？因为咧呢队波咧，即系大家如果睇开利物浦知嘅一队海鲜波啦，系咪？咁咧就劲嘅时候好劲啦吓，咁但系即系后防弱起上嚟就可以好弱啦吓。咁咧就当然我就睇咗好多年利物浦啦吓，咁呢个都一个特色嚟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喺高登咧有啲人话 unbelievable 啊，系咪咁嘅称号啦？因为你永远都估计唔到嘅。同埋咧就据说咧就若要身体好咧就勿买利物浦啦。咁但我想讲，如果作为一个利迷咧，若要身体好咧，唔好次次睇啲物谱啊，因为真系心脏都会爆嘅，真系。咁咧， 但系我中立球迷几过瘾喎、 啊。中立球迷咧就应该系身体好嘅，睇 系啊，我每次睇啲物谱都几过瘾。虽然每一场赛事嘅剧本差唔多，但系起码咧入球好多。 系，一定系刺激精彩嘅， 系、啊、 一定系放烟花咁。 系啊， 嗱，入球放烟花，失球都系放烟花。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利物浦咧，依家咧，我觉得佢就系都系每一场都系鱼生粥。每一场都紧紧熟，就系、是、咧，人哋咧曼联紧紧熟咧就一比零，摩连奴一比零，嗱佢又唔系嘅，高普咧就一定要三比二、四比三、五比四，次次都系咁样嘅， 都系正一， 正一 系啊， 佢就系赢你正一嘅啫，系啦，正二你都发觉好少见， 好难， 好难得。好啦，咁咧就今年嘅利物浦咧，其实个进攻火力咧，当然我哋讲下咧就非常之强嘅，其实，因为咧、就例如话今晚咧打欧联啦， 系， 咁今晚欧联咧佢系对住俄罗斯球队啦，莫斯科斯巴达啦吓，咁呢队球队都见过好多次啦，好啦，咁但系咧就个情况就系佢听讲会出四条烟。即系咧，佢咧，据说咧，佢哋叫呢个咧做披头四啊，因为利物浦咧以前对恶队叫披头四啦，终于咧就出齐前面四条烟啦，咁啊应该系出发明奴啦， 发明奴， 咁啊左面就会出呢个嘅文尼啦 ，OK 就可以因为 打欧联噶嘛， 打欧联佢唔需要停啦， 系， 咁啊右面有沙拿啦 ，OK， 所以咧就中间有个支援就系古天奴啦 ，OK， 系嘛，咁咧就因为拉拿拿未出到嚟啦，因为咧相信个进攻火力会再劲少少啊，好啦，咁咧就。我哋不如就回顾下利物浦咧，佢啱啱一开季嘅时候嘅表现啦。咁咧就开季表现时候咧，其实第一场咧佢就作客对威福特噶嘛。 系。 咁咧嗰一场波咧，其实咧就利物浦咧个进攻开段打得相当之唔错嘅。 嗯。 不过咧你见到佢咧就系入一球又俾人追一球，入一球又俾人追一球咁样噶嘛。 系。 系咪？咁咧就上半场就二比一嘅，后半场就开始反击啦，沙拿啲陆续入波啦，咁文尼开先开纪录，沙拿咁样，其他个球发明路都有入波。咁但系咧中。间咧最惊险地方系咩咧？我相信最惊险嘅地方咧就系临尾咧嗰两个死球就收死咗利物浦啦。 系 咁啊，尤其是临完场个起身就应该越位嘅，我相信，但系都冇办法啦。你强队嗱，可 Sir 成日话斋咧，强队咧除咗需要运气之外咧，其实你真系要需要咧主宰比赛个能力啊。 即系强队就系唔可以将运气作为藉口。 冇错，即系运气到嘅时候就算你好彩。 系啦， 运气唔到咁你都冇嘢好讲。 所以你即系制定战术啊，或者打法嘅时候唔可以将运气计入去。 系咁啲运你只能够咧系睇下到时你帮唔帮到你少少啦， 系啊系， 即系你努力上再加少少运气都系需要嘅。 系 咁咧就第一场好令人失望地咧，尤其是佢系临完场加时嘅最尾应该两分钟到嘅啫，都守唔住，系啦，咁就输咗啦，唔系输咗，咁啊和就和都当输噶啦。对我哋觉得嗰场因为打得几好嘅，其实进攻球员。咁啊第二场咧就系、是、对 水晶宫， 水晶宫咁又系。紧赢啦， 紧赢嘅。 今次就 沙迪文尼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就入咗一球啦。咁啊，成场波大家都闷战嚟嘅， 系 非常 踢得唔好，但系赢咗。 系啦，反而呢啲 ugly win 咧就重要嘅。好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讲翻咧，就系第三场就应该对阿仙奴啦。 嗯， 咁阿仙奴呢一场咧，其实就冇乜参考价值，因为阿仙奴即系当然佢喺嗰个时候咧就太弱， 因为云加冇参考到利物浦打欧联外围赛嘅比赛， 佢净系参考咗干地嘅阵式啊嘛，佢嗰场咪都好似出三中坚嘅啦，应该 一定噶啦，云加你而家到而家都仲系出三中，琴晚都仲系三中坚嚟嘅， 仲系三中坚，咁咧嗰一场波过瘾地方咧就在于咧三中坚佢都会倾向主攻啊嘛，咁但系对住利物浦个反击阵式啦，咁咧就利物浦咧就我觉得佢炒嘅四球咧第一。就当然佢出咗一啲嘅军心不稳嘅人，例如山崎士啦，或者张伯伦啦，系咪？咁啊，因为两个其实都唔知有冇心机踢嘅。 张伯伦准备走啦， 张伯伦仲要走过利物浦添，系咪？都唔知应该踢成点，又系人系鬼都未知。咁啊，山崎士都应该相对无心恋战啦，咁样踢法。咁所以嗰一场就参考价值唔大嘅，我觉得利物浦只不过系发挥正常嘅啫。咁咧就跟住就下一场就对曼城啦。 曼城呢场就精彩啦。嗱，曼城咧，我赛前咧，我自己觉得咧，佢就算呢场佢对曼城，佢就算唔赢，佢都系和或者输少少啦。即系你照睇都，即系佢应该入球 show 嚟嘅。点知个入球 show 系真的 真系？ 不过咧就系人哋入球， 搞掂晒， 不定入球。咁当然啦，嗱，嗰个红牌咧 ，OK， 即系文尼嗰个红牌，我相信就成场波最关键嘅啦，可想系嘛？ 系。即系你一问我红牌嗰个角度咧，即系我记得有台啦吓，理性分析都讲得几唔错，即系喺嗰个球例上边咧，就系、是、话明咧，其实都系应该要俾嘅。咁我自己睇咧，我就用另一种角度嘅，我就话个球嗰、那个球证咧，可能系用咗个事前分析法，即系是法庭啦吓，法官判案都一样嘅，即系佢会谂下咧，即系我咁样判咗之后，个社会点 behave 咧？即系如果太过有问题嘅时候，就唔好咁样判啊。咁有阵时好奇怪地咧，会判重。咗嘅吓，咁即系呢啲情况咧，就系等于呢一场赛事里边，即系文尼佢的而且确系有令到呢个门将系重伤咁样样。咁球证咧，其实佢耷低头谂咗一下，我相信佢谂嘅嗰段时间咧，就系谂紧事前分析法啦，即系话哇咁样嘅话，我希望以后嗰啲球员咧都谂一谂，停一停咧，谂一谂咧，稳阵啲吓，唔好咧再有重伤嘅球员出现。咁心地好嘅，我得个球证，咁所以咧拔个红牌出嚟，我都觉得系还可以。咁但系作为利物浦嘅球迷嘅你，又点样睇咧？ 嗱，我就绝对觉得咧，嗰个红牌有双角嘅。咁当然你话我抛佢出去出场咧，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咧，你见到咧嗰一周比赛咧，其实咧都有两个球员系类似咁嘅情况。咁、哦、我相信唯一嘅分别就系咧，佢哋未必用脚底啦，可能脚面踢到个头啦。 系，都应该系有计算在内嘅，系啦。 咁所以咧就逃过一劫啦。咁都系有一个就黄牌，有一个甚至冇警告添嘅，系、啦。咁直头咁样就冇事。咁、我相信咧，其实呢一个红牌咧，对利物浦影响就非常大。 有可能是因为呢场赛事是大战啦，即系好多人睇噶嘛，即系就会再严啲，即系有阵时大战你除衫啊，又可能会再重啲啊，刑罚都系。 咁所以咧，可能呢一个嘅关键点啦，转捩点咧，就令到文尼出咗场之后咧，利物浦第一就首先要十人应战啦，第二个就佢冇咗一个进攻嘅焦点，咁啊当时古天奴又未在阵中啦，咁所以剩翻沙拿啦、法明奴啦，咁所以咧下半场咧，嗱当然上半场就已经先输咗两个波先啦， 但其实一开头有形势嘅利物浦系。有啲形 势，尤其是咧，佢咧开头咧嘅时候，系开头嘅时候咧，你发觉沙拿咧好几次插入啊， 系啊系啊， 嗰、那个威胁都相当大， 喺佢嘅右手边， 系啦。咁当然啦，就可瑞有分析过，就系话嗰个错脚问题系嘛， 系冇错，即系你讲即系利物浦个问题就系，我建议反击嘅时候咧，就沙拿踢翻左边，就文尼踢翻右边， 系， 但系主攻咧。你又可以扣下正脚位咧，吸即系内切咁样射波，你就可以逆足咁样样咧，就系左脚踢右边，右脚踢左边。因为点解咧？因为你高速跑动嘅时候咧，你要去用翻只里边嗰只脚去射波咧，通常都好难嘅，同埋咧 转身啦， 系啊，难啲咧系攞到角度啊。咁即系我见过好多次沙拿就系咁样丧失咗啲单刀波嘅， 同埋佢反击入波都系左边多啊，调翻转。 系啊，佢调翻转入波就喺左边就入好多嘅反击嘅时候。 系你、因为佢射得够顺， 但系佢主攻咧。即系对住李斯特成嗰场赛事用头槌咧，佢喺右边都冇问题啦。 系嗰场波咧，就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你见到沙拿咧，次次对住奥达文迪都爆佢嘅。 系 咁咧，就当然我有时都揾阿文迪仔去咗边度啦 ，Mandy 仔系咪？即系可能佢谷上前面少少啦，系嘛？ 系 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咧，就可能 Mandy 仔咧嗰下就谷上，虽然成日都俾阿沙拿攞到。咁当然啦，嗱去到咧上半场嘅时候咧，利物浦已经输到去咧就2-0啦嘛。咁、咧，所以去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就做咗个调动啦。咁咧就将呢个嘅 安尼简恩， 安尼简恩咧就打咗个中坚位，就变咗应该打。三中坚嘅 系啦， 系啦，咁咧就因为咧文尼出咗场啦，咁、所以咧后及后咧都换咗呢个法明奴啦，同埋呢个沙拿嘅，咁咧就换入咗呢个米拿，咁啊应该咧就将个中场咧就摆翻一个稳啲嘅防守中场啦， 系 啊，拍呢个嘅韦纳杜姆同队长轩达神，咁另外咧就换咗呢个嘅苏兰基入嚟，咁、就应该做一个突击啦，我相信就，咁、当然啦，就十人应战之下咧就输得更多啦吓呢场波，咁啊去到后尾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利物浦嘅右后。位咧，我相信都系今次进攻嘅重点啦。我觉得咧最得意地方就系摩兰奴就系旧年利物浦软肋啦吓，即系啲人咬住佢嚟打嘅。但今年咧好似中意咬住右后面嚟打，你点睇啊？我想 你意思系阿诺定系呢个高美斯先？ 无论阿诺同高美斯都俾人咬住嚟。 但系我觉得阿诺其实几好嘅， 系 路数啊，同埋冷静度都几唔错嘅。 系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系个结构性嘅问题，即系就如谢拉特话斋，你买人都冇用嘅。即系利物浦个问题就系话佢哋嗰个进攻咧，好多时系不断咧冚人上去，咁搞下搞下啲防守球员咧。 就是会上咗去，咁上咗去嘅时候呢就后面空虚，其实上一季到而家呢同样都系咁样样㗎啦。咁有啲系明叔就话买人，有啲就系唔买人，咁其实调返上我觉得呢即系唔系你都要买嘅，始终呢你一定大嘅球会即系你一定要用一啲办法去解决一啲系短时间嘅问题啦。咁睇嚟用钱呢都系一个办法嚟嘅。 但系咧，就都有听啲名宿咧，近日咧都会批评翻利物浦嗰边后防，即系例如话咧，就阿里奥费电南啦，里奥费电南咧就近排转咗打拳啦吓，佢话俾人笑啦吓，咁咧就里奥费电南就咁讲嘅，佢话咧成队利物浦咧有两个后防球员咧系唔够班踢利物浦呢啲咁嘅班霸嘅 ，OK， 第一个咧就系、是、洛夫云。 洛夫云 系啦，洛夫云咁咧，第二个咧就摩兰奴，咁佢就强调咧呢两个 冇讲卡拉云添 啊，因为卡拉云直头都唔入流啊， 即系唔记得咗啦， 正选名单都冇佢份啦，因为咁所以咧，相信后备啲佢都费事讲啦， okay. 即系成班可能觉得高美斯费事讲啦，嗰啲唔入流啦咁样，咁咧佢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利物浦咧起码都要换咗呢啲咁嘅人，咁同埋 top six 咧，佢会觉得就系 top six 入面咧就佢哋利物浦嘅后防班底应该最弱。咁所以就绝对影响佢争冠嗰个情 况。咁都讲得几中肯嘅，其实虽然佢系以前曼联嘅球员，但系呢句说话都几中肯，即系 top six 嚟讲的而且确班底咧实力咧基础能力咧利物浦的而且确都真系争啲， 相对应该就会系比其他嚟讲个后备阵容都冇咁坚实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右后卫佳尼伤咗之后咧，基本上就要揾两个小将定一定嘅， 定一定嘅。 咁左闸因为买咗人咧，反而就会好少少咁样啦吓。咁、当然咧龙门咧，我觉得今年利物浦都正，龙门就中意轮换噶。嗰个龙门咧正嘅地方咧就系、是，如果咧系打本土联赛咧，就会出呢个米卢列啦。 系 咁米卢列阵间都要讲下咧焦点嚟嘅。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呢个嘅卡成日都读唔到佢咩卡斯 Carius 啊 ,Carius 啊 係啦 ,Carius 啊呢个德国仔啊靓仔嚟嘅呢个。咁呢个呢就睇落呢就身手都几好嘅，不过呢就成日下碌嘅。佢啲脚下功夫应该唔错，但係成日卖弄咁样啦。咁所以呢就而家睇返呢利物浦呢就仲有一个丹尼和特係咪，咁呢个呢去年呢就喺嗰队呢升班马呢基斯达达菲我成日读唔到嗰、那个。咁呢升班马咁呢就原本个领导系想问高普好兄弟啦，就想问佢借兵嘅就唔借啦吓。咁就諗住俾佢磨练下。咁可能我怀疑调返转佢仲睇好呢个多啲嘅。咁点知打联赛杯呢第一场就挂咗啦。咁、所以第一场冇得出，咁嚟緊足总杯啦吓，睇希望佢可以再出多少少啦。咁、就相信门将个位置呢就利物浦喺 top 6上面都系比较弱嘅。阿仙奴有狮子。车路士有呢个嘅高图尔斯啦， 冇错， 系啦，就算热刺都有个阿洛 里斯都 OK 嘅，即系唔系话好顶尖， 但系佢唔发神经时候都可以噶嘛， 国脚嚟噶啦， 都国脚嚟最队长添，系咪？咁咧，另外你睇曼城，曼城都弱啲噶啦，系咪？咁但系只要唔出巴和冇事噶嘛，其实即系唔出巴和就 OK 噶。咁所以其实你睇翻咧，利物浦咧个防线成条都弱嘅，系啦。咁但系咧，另外有啲名宿咧，佢又调翻转讲咧，就话喂，可能咧成件事咧，除咗呢个嘅防线之外咧，可能个防中都出咗问题。即系话个防中，佢哋觉得第一就冇一个好似简迪咁嘅人啦， 系啦，夏季啦，夏季有啦， 杀波。咁另外咧就队长咧嗰个健康咧，有时又唔系咁稳定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就应该系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咁另外咧就啲球员嚟话啊，韦纳杜姆啦，或者话呢个嘅安利简恩啦。嗱、我自己觉得咧最大问题系佢哋唔追波，即系有时咧，我觉得韦纳杜姆系唔追波嘅。即系 上咗去啊嘛， 佢上 呢个系最大嘅问题，系咯， 佢唔翻落嚟好大问题。咁另外咧，安利简恩咧都有少少呢个情况，就比较中意追波，同埋比较即系 中意追波， 攞住个波， 攞住个波 向前追，但就系向后。所以咧，队长成日一个人斗住咧，其实咧我成日 一个后面 咧，好多时都系四打三。 系 五打四，次次都硬系争少少人嘅，咁、可能利物浦咧呢个位置上咧，佢都要搞搞佢啦，咁样。好嗱，咁嚟到呢个时候咧，咁咧欢迎咧各位球迷咧就可以打入嚟咧我哋嘅热线，我哋嘅热线咧系81256586，系啦，咁咧就欢迎咧各位利迷啊，即系因为今日咧个主题咧都系利物浦啦，咁所以咧就如果有任何利迷咧都欢迎咧，你随时可以打入嚟啦，咁啊同我哋沟通下嘅。好，咁咧就。 嗱，你讲起利物浦，我又谂翻啦，即系以前大家如果利迷嘅你哋咧，应该最挂住嘅就系加力查，就搭住呢个咧就系、呢个系 希比亚， 希比亚系冇错啦， 希比亚 系 希比亚真系正嘅呢个队长，真系铁腿队长嚟嘅当年。咁佢再搭加力查，嗱加力查，我觉得呢个人都几得意嘅，即系加力查呢个咧，佢后生嗰阵时踢得好咧，就真系叫稳阵先生啦。 系 佢临退休嗰几年咧，就成日哈碌嘅。 算啦，有人打嚟啦，有人打嚟啦， 系啦。 应该有球迷电话啦。 OK， 接咗你噶啦，你可以开开声噶啦。我何永，你好， 系你好。 Hello，Hello，Hello， 系点称呼啊？ 我姓谭 嘅。系谭生，你好，系请讲啊。 我想问一下咧，就系、是、利物浦咧，而家曼尼系咪伤咗嘅？ 唔好意思，边个伤咗啊？ 问你啊？ 问你， 佳尼 停咗赛。 佳尼，哦，问你啊， 停 赛，冇错， 系。 冇 错啊！停完噶啦，佢三场啫。佢停完噶啦，如果今晚欧联应该唔影响佢出阵嘅，系。 我就想问一下，其实你左边喺左边。在左边 好啲定系右边好啲？嗱，上季其实成季都打右边嘅，咁、其实咧，无论主攻反击咧，问题唔大。但系今季一去咗呢个咧系左边之后嘅第一场嘅赛事咧，即系英超到一福特咧，我见过佢左脚咧就唔系好斩到波吓。咁、即系都系嗰句啦吓、即系如果稳定啲喺主攻嘅时候咧，可以 keep 翻喺左边，咁但系反击嘅时候咧就去翻右边咯。呢、這个我多次都讲过啦。系 咁，当然啦，我个人觉得咧，可能文尼嘅最佳位置都会右翼会多少少，因为咧、对右翼嚟讲咧，文尼咧既可以爆去边线吹波啦，咁佢亦都咧可以喺中间咧，其实佢左脚都射到波噶， 系啊， 佢左脚都射得 唔少波，上季都 系啊，入唔少波，所以咧基本上我觉得咧，如果摆喺右边个变化会比较大。咁当然啦，可能有机会咧，因为要就住沙拿啦，因为沙拿嘅最佳位置始终都系右路啦，咁啊，同埋佢应该暂时系利物浦最贵嘅转会球员嚟噶嘛。咁所以咧就今季买翻嚟都应该要用佢嘅， 下季就基达啦， 基达 就真系利物浦真系嗰个系天真命天子啦，真系 系咪嗰个拼图入面好重要嘅一 块？系啦，因为佢真系冇呢方面嘅人，但系佢又踢紧呢方面嘅比赛，高速来回球，咁你点可以冇一个咁嘅人咧？你即系炒碟牛肉，你都唔可能冇牛肉噶嘛？系咪先？ 啱，冇错，系。 同埋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古天奴而家出翻嚟打翻个进攻场，其实而家可唔可以带翻文尼打左边先，然后沙拿打翻右边？因为之前话无攻中，所以就沙拿打翻 三入边。系听到，冇错，系啊，即系如果古天奴嚟到之后咧，帮翻佢哋两个插入咧，或者咧。互传互动咧，佢哋就真系可以逆足啦吓，即系右脚打翻左边，左脚打翻右边咁样。 系阿谭生，今晚欧联你有冇啲咩睇法啊？今晚对呢个嘅莫斯科斯巴达、 今晚就虽然俄罗斯嗰度系会远啲，但系应该利物浦都会赢到嘅，有古天奴喺度，嗰个控传控应该即系唔系即系嗰个。控住个波，那个主攻应该会好翻好多嘅。 系， 嗰边咧个天气应该开始比较凉啲啦。 开始啦，开始。 咁所以我相信，唔知希望啲南美兵，我又比较担心你又发明啦，同埋古天奴会唔会冻得滞啊？影响少少表现咁样啊？不过希望佢哋英国打得耐好少少啦。 沙拿嘅状态都几好啊，沙拿。 沙拿好嘢嚟啦， 有 香港 fit 到而家喎，真系啊！ 系啊，即系我当年当日我同我 Sir 啊，真系喺呢个大 友仔 系啦，咁一齐睇嘅时候都真系睇住沙拿头锤嘅，都系 系啊， 系啊，呢个都真系 就啱啱好啦，就系李斯特城嗰场赛事一模一样啦，又系古天奴比 系啦， 又系入李斯特城， 系 又系沙拿入， 系啦，又系对住斯维高 嚟嘅， 又系对住斯维高， 系喎，又系斯维高， 系啦， 系 好啦，谭生仲有啲咩想同阿可 Sir 讲啊？ 想问下，其实你觉得洛夫云同卡拉云，其实佢哋个分别系咪即系佢哋两个速度都慢咧？但系其实你觉得佢哋两个边个稳阵啲？即系洛夫云嘅进攻可能好啲，但系防守究竟卡拉云好啲定洛夫云好啲？ 嗱，如果嗱，我先讲讲啦， 好啊好啊， 我自己咧观察咗咁耐咧，我觉得咧，其实咧，两个嘅头锤都唔好噶啦。即系老实嗱，你话洛夫云好少少嘅啫，卡拉云咧，我见亲佢争顶都输嘅，其实我谂佢争顶嗰个 rate 应该好低嘅。咁以后卫嚟讲咧，我相信佢可能即系一半都冇啊，有机会。咁但系咧，你会讲到速度咧，我觉得洛夫云会好少少。毕竟咧，我相信洛夫云咧始终都后生少少啊。咁因为咧，卡拉云都过三张噶啦，31岁啊，冇记错。咁啊，爱沙尼亚队长，同埋咧，我个人感觉咧，就阿可 Sir 交换个意见咧，就可 Sir 咧讲开就话佢个速度同埋位置感系差啲嘅。 咁所以咧就卡拉云咧有时阅读球赛能力比较低。嗱呢、這个嘅洛夫云咧，可能佢阅读到球赛，但系个能力问题咧，有时咧又会踢空气啊，又会漏顶啊，又会塌 Q 啊。咁呢啲咧，马迪普真系估佢唔到啊。有时咧，其实即系我觉得利物浦似弹弹中箭咁嘅。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即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啊，因为我睇利物浦好多年啦。咁我觉得咧，即系你同加力查比啊，你同希比亚比啊冇得比噶啦，甚至乎你同当年咧史基迪尔啊，史基迪尔都成黑碌噶，系咪？如果你有睇开利物浦，你知。咁咧，就算你话以前嗰、那个诶、丹麦嗰个中坚啦，系咪？ 艾加， 艾加系嘛？你相对嚟讲咧，嗰阵时两个咧都拍得几好嘅。咁所以咧，而家呢两个咧，旧年咧，如果出洛夫云同埋呢个嘅马迪普咧，据说个失球咧系相当唔错，即系失得比较少嘅。 相当唔错， 系咪？即系失得比较少嘅相对。但系其实佢哋只不过拍咗16场，我冇记错吓。咁、所以咧就今年咧希望啦，佢依家咧今年咧就出咗5场6场啦，系咪？ 系。 咁就大概咧有大概4场到咧系。拍嘅，咁希望会越打越好啦，因为依家都未买到人噶嘛，系嘛、 即系防守嗰 part 我好认同咧，即系如果讲到进攻咧，即系其实洛夫云斩波都 OK 嘅，咁佢即系次次斩上去咧，啲波咧其实都令到呢一个利物浦有机会。 好嗱，谭生，跟我哋倾到呢度先好嘛？ 好啊，好。 好，咁我哋就咁啊，继续可以继续打嚟噶，继续留言，好多谢你电话。好啦，咁我哋就。睇下有冇下一个球迷啦，系啦，咁咧就有啲球迷都好过瘾，有啲球迷都继续问， 好似话有啦，好似话有啦。 好，嗱，我哋听听下。 Hello， 喂， 系你好，听 到听到， 系， 系，我系叫倾仔啊， 倾仔， 系啊系啊，我就想讲一讲，系你好，讲一讲嗰、那个即系嗰个季前咧，利物浦未最后未收购唔到嗰个 云迪即 收购云个中坚，系啦系啦，依 云迪即刻 依个中坚咧，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我依家事后咁讲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利物浦买咗呢个中坚咧，其实咧，我觉得即系可能即系可能利物浦今季开季成件事会唔同晒，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呢个中间咧，即系个踢法咧，你哋会唔会觉得佢，即系譬如可能有啲似你好费迪南之类咁样，会唔会即系好似好稳，即系好稳阵，阅读球赛能力嘅 OK， 即系好啱利物浦，即系依家，好似利物浦，好似你哋咁讲，老夫云啊，卡拉云啊嗰啲根本就完全唔掂啊，其实 失晒云啦。基本上喺英超20队入面咧，我相信呢度嘅卡拉云如果再拍洛夫云咧，就应该降班嘅呢队系，系啊，即系咁样踢落去嘅话，因为前面如果又入唔到波咁啊，真系好大件事。嗱，我经济我略我讲讲先啊嘛，可惜之前，咁我相信咧，因为咧成个转会窗咧，我就睇啲物铺睇得好紧要嘅，我基本上咧每个钟都 reload 一次， 犀利， 系啊，我真系个利迷。咁咧就我睇到咧就系咧讲个卖中坚嗰度咧，除咗云迪即刻之外咧。其实都传过好多消息嘅，例如话咧就拉素有个中坚啦，咁啊拉素有个中坚咧，其实佢哋传咗嘅，咁啊拉素呢个中 坚，荷兰嘅好似系嘛， 系啊呢个咧就系云迪即刻喺国家队个拍档， 迪维迪啊，迪维迪啊， 迪维迪 系嘛系嘛 叫做，咁咧就佢咧就好似应该最后系俾修咸顿买咗嘅，咁咧就修咸顿咧买咗佢翻嚟咧有两个用意啦，第一个就原本如果云迪即刻走就随时顶佢啦，第二个就系咧买佢同云迪即刻拍会唔会令云迪即刻开心少少咧？嗱，起码嗱国家队你又见到佢啦，喺呢度见到佢啦，你唔使惊世界杯踢得唔好啦。 尼玛嘅方妙拿嚟嘅 喎，可能系呢只啦吓，即系买古天奴翻去咁样。系啦，咁呢个咧我相信佢系有参考过嘅。好啦，第二个咧利物浦咧佢咧都有睇过咧德甲咧，你话咧临尾传啊史浩克04啊有个中坚啊，嗰个队长添啊，好似之前系，而家好似唔系队长啦。咁啊应该系廿度蚊啊，冇记错，即系应该系接近30岁啦，或者系31、2噶啦都。咁咧佢咧今年咧就应该仲有一年合约剩，咁佢就唔签嘅。咁咧就如果冬季咧一月睇利物浦争唔争取到加盟啦。咁如果系嘅话咧就自由身加盟咧，佢拍马迪普咧原来系旧拍档嚟嘅，又系旧拍档。 哦 咁就佢同马迪普当年咧，史浩克04系一对中坚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引入佢咧，出两个德甲中坚，会唔会其实即系会 smooth 啲咧？成件事。咁利物浦咧就有呢两个系传得会比较多咯，相对中坚就。咁当然咧，佢有机会咧就当时英超传，咁啊好多冇米足啦，传嚟传去。咁同埋咧，我又咁讲，我讲少少个转会策略啦吓，即系咧，我虽然咧，我觉得呢个 FSG 即系呢个分威系咪佢做嗰个体育 group 咧？佢咧就喺波士顿有对红袜啦吓，咁大家知道佢个转会策略咧，全部都系一啲好科学性啊，同埋有啲统计啦。咁啊，以前有个叫做高莫利，我相信你有听过啦。咁呢个咧就同阿赌 Sir 啊、赌格利树嗰阵时咧买人咧都会有关系嘅。咁咧就睇翻咧利物浦依家买人策略咧，我相信咧高普系话唔到事嘅。咁咧有咩迹象睇到咧？就是、我睇咗成个临尾咧夏季转会窗最尾咧，大家理埋都知噶啦，古天奴啊令人心伤噶嘛。咁古天奴咧就成嗌走啦，咁高普基本上咧都冇权嘅，即系佢最后佢一日佢都话，其实咧转会呢单嘢咧我系冇权话事噶，咁主要我哋睇翻 FSC 点搞咯，睇 management 点样做，咁所以咧我相信其实高普系一啲 say 都冇嘅，基本上，高普咧最多咧就话嗱我咧就想要呢类人，但系咧我相信咧 FSG 咧其实系好想买云迪即刻嘅，因为云迪即刻咧喺个数据上咧就 fit 晒佢哋河车啦，就系后生有身体质素，同埋咧佢喺个球会表现稳定，佢相信咧呢啲咧如果大家打 FM 啊或者系打啲数据嗰啲嘅游戏咧就会好中意呢种中坚嘅。同埋就我相信高普买唔到都唔系话咩，因为佢唔敢入第二个中坚，如果入咗第二个中坚呢打得差呢就人哋只会闹高普唔会闹 FSG 嘅。依家呢买唔到人呢就全世界呢就会俾高普嗰句呢话唔关我事嗰句呢就全部插晒 FSG。我觉得都系高普嘅自保策略嚟嘅。 我都几醒目嘅，呢三杀位你点都要搵返啲位落台咁唔掂嘅真系啊。 係啦，我相信就有机会呢点解死都唔搵其他中坚呢，就因为买其他中坚都未必会出，即可能都出事。但你依家咧就赖买唔到咧，就反而好少少喎， 心动咗少少啦。即系一开头太过快去同佢接触，搞到啊交互咗两个球会系嘛。其实基本上应该就好大机会，因为球员都想嚟利物浦。 系啊，系啦、啊，所以就有咁嘅情况。系啊， 同埋我想问你哋觉得，即系放走沙高，你觉得一只系放走沙高，一只系买咗入卡拉云噶嘛？好似系。 系。 你哋觉得佢？即系呢单转会，其实会唔会好似有啲问题咧？你觉得？即系沙高起码即系点 沙高咧，佢杀波，沙高杀波可以嘅。咁同埋咧，沙高咧赢啊，嗱，沙高咧有头锤嘅。咁但系咧，沙高咧就失误都多嘅。咁但系咧，佢可能系全球失误会多少少。咁但系当然咧，沙高呢一个现象好得意个，就系咧佢系海鲜波嚟嘅，即系咩咧？佢有一场可以打到上身啦，另一场咧又可以打得好废嘅。 呢整体意识嘅问题啦， 系啦。但系打得废咧，又唔代表佢咧，佢打得废冇表现啫，又唔代表佢会出错嘅。咁所以咧，利物浦依家最好笑的地方咧，就系啲咧，正常波咧，佢又唔失嘅。但系咧，你以为好 safe 啲波咧，佢就会输。 但系始终沙高嘅问题咧，我次次睇啦吓，即系逢系利物浦由后场猜上嚟嘅时候，十脚有九脚都系教实嘅。即系呢一样嘢就相信系利物浦里面最大嘅问题，就是、觉得沙高咧唔能够将个波咧就系送翻上去。而云迪即刻咧，其实我都要讲翻啦，即系我最欣赏云迪即刻咧就系手转攻嘅嗰一下。是冷静同埋有视野，咁所以一个强队咧，其实后卫嚟讲嘅要求都真系会高，即系好冇办法嘅。有时啲嘢就系，即系你守得好冇用咧，你变咗你打唔翻个波上去，你运唔翻个波上去，你用唔翻个波咧，而家呢个年代又系真系差啲噶啦。 所以其实相对可能曼城系最想攞到云迪即刻，因为哥帅咧，如果你有咗云迪即刻喺后面定海神针，仲可以 key 到波嘅话咧，加埋阿高队长咧， 史东斯啊， 今日队长啊，系啦， 金 宾尼咁相信咧个组合就好强，喺后面猜波上去打助攻应该系非常正， 系有用嘅，有用嘅系 系啦。好，倾仔仲有啲， 系啊，我都觉得云迪即刻即系佢喺后场可以分到波咯，真系。利物浦就系依家就系嗰、那个波好似点讲咧？ 系 即系好似你哋咁讲话，好容易。即系教室啊，曼城喺后场嗰度。 系系呢个 point， 我哋今日都仲会去继续倾嘅。嗱，不如咁样倾仔，嗱，因为时间有限啊，倾到呢度先好嘛？倾到呢度先， 好啊， 好。咁啊，欢迎你继续收听啊，咁下次再打嚟，好吧？再同可石倾下偈。 好， 拜拜。 拜拜， 好，咁我哋又接多啲利迷嘅电话啦， 系咪啊？系咪又有啊？有你啦，系嘛？利迷。 好啊，咁我哋讲住先，好嘛？ 我又想讲翻咧，就系利物浦嗰阵时，即系呢一个，哎，又有啦。 好， 唔俾我讲呢个05年嘅利物浦。OK， 嚟打嚟啊，系咪 ？05年正。 喂，你好， 你好啊。 Hello， 喂，你好啊。 系你好，点？ 你好 啊。 系啊，咁我就想问一下咧，即系咁因为我有两条问题嘅，咁、 啊、 就第一条咧就系问关于咧，因为即系我咧就系、是。 一个中学生嘅足球队啦。我想问一下，如果喺中学学界里面咧，点样做一个支点咧？ 支点啊，其实呢即係我睇学界或者我以前踢学界呢我未见过主攻嘅。所以你尽量懂得去做假狗反击支点呢就好吃香㗎啦。即係通常呢你就顾住你对你对波啦防守嘅时候呢一有机会个波打上嚟呢你就即刻呢就现身去中圈附近去接一啲波。咁通常呢你都要队友嘅配合嘅，俾波你嘅，咁俾波你嘅话咧，你将佢第一时间回俾系迎上嚟嘅进攻中场或者翼咧，其实好多时就已经可以反击啦。调翻转头，若果你咧系中意自己去咧系走呢个直线嘅话咧，最后孤军作战嘅都系你咧。咁我相信而家学界嚟讲都唔会有好多可以自己搞掂，好似朗拿度呢啲咁嘅球员，咁所以一定咧就系要同队友配合嘅。当你配合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你是超然咁滞㗎啦打到。即係你學界呢当然个人能力好紧要但若果你配合呢其实又会超越返个人能力嘅。係仲冇第二个问题。 好我咁我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啦我想问一下呢即係呢个呢古天奴之前话要走啦咁可谓话世界杯之后古天奴走是一个最佳嘅时机嘛。 係。 咁如果佢真係去咗巴塞嘅话咁如果利物浦买这个大巴拿会是怎样 呢利物浦买大巴拿。 哇正啊这个。 哇我刚刚见到啊。 举手赞成啊这个。 Larry哥那只眼啊突然间闪了出来这样跌了出来这样。 哇我直头觉得大巴拿是古天奴的 upgrade 版来的我自己觉得。即是他那种 力量大一点。 无论力量速度射门传球整个整体意识。 是。 跟着身体质素。 身体质素是这个最大。 整件事我觉得根本就是古天奴的 upgrade 版。 而且好像醒目一点。 是吧 快啲啲波諗法好似即係个灵感好似仲更加高速呢一个大巴拿。 係同埋佢路数冇古天奴咁死。古天奴有一招叫古一招嘛。就是那一招就是一定是扭埋大位射。 远处。 是啦。咁所以我相信大巴拿正啦。当然。 大巴拿在禁区外面任何位置射波都中龙门。 好犀利。好像倒向咁样嘅。好犀利。 八步穿杨射穿墙嘅呢啲。 是啊当然我绝对欢迎啦。咁但我相信到球员本身就未必是想嚟利物浦嘅。 球员望住巴塞即係大巴拿。 是啦咁相信係咁样。 好啊咁就最后一个问题就係话。即係费明路如果一直即係如果佢突然间有啲转变就係可能进步慢咗或者即係利物浦等唔切啦会买一个点样嘅人呢 等唔切我就觉得值得等下嘅费明路真係。係啊即係你话夹硬买咗卡云尼呢就真係拜拜啦瞓觉啦要。 係。即係值得栽培下呢个嘅发明路。 发明路应该得嘅但问题就係佢即係嗰个埋门嗰个把 握。 係啦即係呢啲有人时就係讲天生嘅。 少少。 但係佢真係个配合上面係适合利物浦呢我觉得夹硬抽起佢唔係一件好事。 都係。如果讲射门捉个小道列治好啲添。 喔咁咪。 咁但係 冇配合㗎嘛小列治就。 自己上。好。好多谢你电话先好嘛。 多谢晒多谢晒。 即继续收听啊同埋再打嚟拜拜。 真係开心啦今日收到三个电话啦希望再嚟啦。又有啦。 好又入电话啦。係你好我哋听到㗎啦。 听到啦係你㗎啦。讲嘢啦。 係呀係你呀。 喂 喂喂。 听到。 係你好点称呼啊 係我好。 冇错。 係你冇错。 我叫阿伦啊。 阿伦你好啊 你好。 头先讲到话欢迎你埋㗎嘛係咪 係冇错冇错。 咁但係呢度先声明咗先我係一个漫迷嚟嘅。 唔紧要 你呢个应该都。应该都 慢 迷 系慢边个慢 边个慢啊？你系金字慢。 而家两队都金字边噶嘛，系咪？ 哦，明白。 红色嗰个慢嘅会。 系。 哦，系。 你好 ，Hello， 系。 咁我就追开何英嘅片嘅，我就有。 系。 咁讲到话英超嗰个季前预测，你就将利物浦定咗喺第二位啊嘛，何英系咪？ 系，冇错。一开头。即系净系睇嗰个阵容， 系定咗利物浦第二位， 系 曼城第一，跟住曼联第三啊嘛。 系 我冇记错呢个原因，应该就系讲到利物浦个主攻能力噶嘛，系嘛？ 系冇错。 咁但系过咗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将利物浦等咗第三啦。 冇错，因为睇咗第一场赛事就发现嗰个问题喺边度，系啊。 咁呢、這个问题其实我想问一问 Larry 哥，因为 Larry 哥作为一个利迷都我 头先听都相当之耐啦，系咪？ 系啊，都耐噶啦。其实我好细个睇。 咁我想，咁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啦，你哋哥你点样睇利物浦暂时嘅表现，同埋荷兰嗰个评论咧？ 哇，呢、這个课题好大啊！但我试下简短讲好吧。嗱，首先咧，我觉得咧，利物浦咧，无论佢进攻同防守唔平衡啊， 嗯、 即系成队波最过瘾地方就系你从来冇见过一队波咧有个名宿咁讲，都唔系名宿嚟嘅，祖尔巴顿，你有冇听过啊？祖尔巴顿系一个臭马嚟嘅，佢一日话我话利物浦咧， 哇，搞到 攻击力咧。 搞到我曼联哇乜鬼咁样，唉真系 系咁啊！嗱，我讲埋咁咧，就祖尔巴顿咧咁样评论利物浦啊，佢就话佢哋系有欧联嘅进攻力，但系咧就系打紧咧英甲嘅防守力。咁啊，好似系英文就食字嘅 champions 同埋 championship。咁咧，我觉得咧，其实虽然咧就好串，但系真嘅 真心真， 即系因为老实啦。嗱，你如果出祖尔高美斯啊。同埋出呢个嘅咩呢，出呢个嘅卡拉云。其实呢啲就真係英甲嘅防守力嚟嘅。即係嗱，我头先都讲咗啦，如果你头先你有听嘅话。如果你搵卡拉云拍洛夫云，我哋降班都得㗎。 降班㗎。 真係降班嘅胆嚟㗎。降 班。 係咪即係你諗下嗱，以前你睇班尼去年打得好啦啩。有米高坚尼係咪，其实我就好鍾意呢个。咁但係呢就冇计啦，俾外华队买咗啦，係咪结果嘥咗佢啦。咁呢就你话利物浦呢就今年又唔买中坚啦。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所有球队咧，依家咧嗱，可谁话斋咧？打利物浦咧好简单，打右又得，打左又得，打中路都得，三条路三边城门任开，点打都得，吊高波又得，死球又得，生波咧放个单刀又得，冇得追嘅。好啦，但系咧调翻转，你挡利物浦进攻都好难嘅。咁同埋利物浦个，我自己觉得今年个问题就系咩呢，就系佢嗰个短传好差，即系咩？即系佢所有波咧，就系高普嘅指示就全部喂俾沙拿先。全部喂俾文尼，喂俾文尼同沙拿两边执边插，然之后咧就呢个嘅发明路咧就久唔久咧就出翻嚟中圈前面倒啦，三闸线前少少就攞波，攞波就交俾呢两个人去上。基本上有时反而打呢个倒三角嘅，即系发明路反而可能做一个超级联系人。 系 咁，所以我觉得咧利物浦嘅打法太单调。嗱，旧年咧如果你冇记错咧，旧年利物浦咧就喺季初嘅头八场至九场打得非常之行水流云嘅。 呢个人就系拉兰拿嘅重要性， 冇错。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嗰个球员伤病同埋咧利物浦条路俾人睇穿咗啦。就话呢，即系佢呢嗰个反击或者侧面个进攻系好强啦，但呢如果我只要刻意死守嘅话呢，基本上呢就我打四个摆中间再加左右两闸六个人呢，你就玩完㗎啦利物浦。咁呢就冇一个呢具撕破力嘅中锋，即係例如话如果你有个伊巴谦莫域喺利物浦就冇睇啦呢一刻就。咁冇咗呢种人，咁所以呢你话改变战局呢，你古天奴系，但係古天奴得一招㗎嘛。咁你又冇办法啦，你 咪话整一招嘅都 OK 嘅，其实佢即係你话到利物浦一开头打得差，个短传渣就冇古天奴咯，最大问题就係 同埋冇咗拉兰啦， 係啦， 两个细 都好啲嘅，係啦。 同埋呢老实，如果你计返 top 6呢，你冇觉得佢条中长线都非常差，即係如果你话你计 手力啦， 係啦，你无论你话交波能力啦，韦纳杜姆同埋呢个安尼简呢，我相信都只比较中等啦。咁所以就可能以中型班呢，佢哋落脚就算好嘅。咁如果top this top six 就争啲咯吓，系啦，希望答到你问题啦吓。 咁就我有另一个问题嘅就 系， 头先你我应该觉得呢几多你应该都非常希望沙兰顿嘅问题即刻加盟噶， 系。 咁其实我一谂翻咧就系、是，即系时间就倒翻转头喺度谂咗，我冇记错洛夫云咧当初喺沙兰顿过利物浦之前咧。佢好似都喺英超都系拥有一个几高嘅评价嘅，冇记错啲。 哦，唔错噶，都系唔错噶。 咁但系而家即系今年或者其实往年嘅洛夫云嘅表现，其实已经系俾到我哋啲球迷见到就系佢已经冇以前修行嘅嗰种防得咁稳健嘅情况。 系。 咁我想问一问就，如果云力即刻可能喺冬季转会窗或者下一季嘅转会窗，即系下季转会窗，就可能加盟咧。咁我想问一问呢几个同阿何英你哋两位就系觉得云迪斯卡会唔会个表现系会差过佢喺修咸顿嘅表现咧？ 嗱，我个人咁睇嘅。咁首先咧就洛夫云咧，佢喺修咸顿打得好咧，个原因系因为修咸顿系中型班，即系其实咧佢打得好唔好咧系一个期望管理嚟嘅。即系咧，如果你系中型班咧，你冇乜期望咧对呢个人。 即系你唔会觉得嗱，同埋嗰阵时记住，修咸顿唔系而家嘅修咸顿喎，即系嗰阵时嘅修咸顿冇得打欧洲比赛嘅，即系我讲欧霸啦吓。咁所以咧，基本上嗰阵时嘅，如果你有印象咧，拉兰拿都系嗰年代嘅，咁咧就叫做打好少少，咁都系第一年打好少少。嗰阵时入普捷天奴啊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又可以咁谂，普捷天奴嘅防守意识啊，教得几好嘅。咁你见热刺依家失波系咪都好少啊？咁所以咧个防守意识佢做得非常好。咁但系洛夫云就系一个咩人咧？就系、是、如果个人咧可以启发到佢，佢打得好啦。但系如果咧，普捷天奴教过佢啊，都系咪？只要换咗高普呢个唔系好教防守嘅，虽然佢话吓佢咩咩两个钟啊写好防守呢啲嘢唔好信啦吓。咁咧就咁你话换咗高普就即刻衰，咁证明呢个球员本身质素唔够咯。即系你话佢个整体意识啦，嗱，我常成日话嘅整体意识啦，无论佢嘅走位啦，同埋佢嘅稳健度，我自己觉得佢系一个信心危机咯，好嘛？不如咁啦，嗱，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好嘛？咁咧就你可以继续欢迎你继续留言嘅，好嘛？咁我哋就入下一个朋友，好嘛？ 好好 好，拜拜， 多谢晒，拜拜。 好啦，咁我哋入下一个，好嘛？系。 系你好， 系你好啊，点称呼啊？ 系我姓黄嘅， 系黄生， 黄生你好。哇，依家咧学阿可 Sir 话斋，都系冇啲咩暴惊云跌风走入嚟， 系啊，未有， 都仲未有呢啲球呢啲球位。 可能大家都系理性嘅，所以斯文啲啊，衬托翻嗰个台啊。 好，好，诶，黄生你好。 我想问一问咧，嗱，如果即系下季转会窗买基达过嚟利物浦啊嘛，系咪？ 系冇错， 下一季。咁如果即系 FF 啦，咁如果唔系买基达，买咗呢个达斯拿会点咧？ 达斯拿同基达唔同类型噶喎， 两个类型。如果呢个基达应该系 box to box， 系啊， 即系一个体力充沛嘅球员啦。 达斯拿可能就系好似你话斋，取代古天奴， 系啊，但系就未成熟版。 会唔会呢位仁兄阿黄生嘅想法其实系有啲黑心咧，即系想古天奴走咧？ 我都唔系好清楚，我都 唔紧要。 系你有冇话呢个比较？你自己觉得系你有冇属意于边个多少少咧？ 啊，都冇话属于边个多少少，我想问一问会变成点啫嘛？ 哦，即系如果唔系买基达换咗达斯拿会点？ 咁你搞到沙拿同呢个文尼未必有正选啦、啊，咁、就如果古天奴喺度嘅话，咁迪斯咁啊要佢争位打啦。咁如果古天奴走，咁啊迪斯拿嘅正选踢进攻中场咯。但系迪斯拿其实始终啦，我觉得咧佢一个主攻上面嘅系边路球员嚟啦。中路嚟讲咧，喺呢个洲际国家杯我都睇到咧，质量又唔系话好顶。 咁其实我头先你哋讲咗买中坚都讲一轮啦，咁其实我觉得唔定点买中坚，应该要买翻个守门员啦，换翻个出嚟啦，应该搵翻德甲嗰边嗰啲都好唔错嘅，其实我觉得应该搵翻我呢啲咩？ 德甲啱啱嗰个咩卡拉嗰个 Carries 咧，嗰个就系德甲嚟噶啦，嗰、那个就 噶啦， 嗰个其实已经德甲，同埋咧最正嘅地方就系因为佢系高普咧以前教缅恩斯嗰阵时啊，就应该系嗰阵时青年军嚟嘅，咁咧咁就所以就。立咗呢个有潜质嘅僆仔， 不过利物浦啲买卖咧，有时买新球员咧都系赌博性质大嘅，即系呢啲其实通常都系执一啲咧希望可以升值嘅股票咁样啦。 系 咁啊，突然间爆咗就好似阿里巴巴咁啊，古天奴就爆起上嚟啦。咁但系其余嘅球员咧就 都牺牲咗好多个噶。其实当年就 呢类型嘅收购就系咁样， 入啱咗史杜列治同埋入啱咗呢个嘅古天奴啦，系啦。 但系史杜列治又插翻落去咧， 系啦系啦，就唔好彩啦，系啦，相对 系啦，好啦，我冇啦，唔该晒， 多谢多谢你电话。哇，系， 拜拜， 拜拜，仲有冇啊？仲有， 好， 我、哦、有嘅，有嘅，好啊，嚟啊，继续。 喂， 喂，系你好。 喂，系， 系你好，系你啊，系啊。 呢个系咪封烟啊？ 系封烟啊，系啊，请讲啊，系。 喂，好开心啊，系啊，终于打到入嚟啦，咁我就系叫阿 Yan 嘅，咁其实之前都。是啊是啊是啊，有同阿可 Sir 互动的。咁其实好简单啫。咁我就其实睇高普都过百场啦，係咪？咁我过百场其实都想了解返，其实两位主持觉得呢佢同宾尼迪斯比呢边位级数高啲呢？ 嗱我咁讲先啦，我 Sir 之前讲先啦，我自己呢就睇宾尼迪斯呢，就宾尼迪斯你意思系咪主要因为佢由2004-05年嚟利物浦㗎嘛。咁佢就应该我冇记错就应该系佢就应该教咗四年到啦大概。咁呢就宾尼迪斯呢其实你睇得出呢佢调教队波呢，例如话佢嘅防守力系相当唔错㗎喎。 系啊， 即系当年睇到利物浦咧喺 欧，反击好劲啊！ 系啦，喺欧联决赛2005年咧输三球咧，其实我咧当时上半场咧系非常气愤啦，同埋咧。 好彩年纪少，如果唔系都心脏病发啦。 我就非常眼瞓啦， 系啦， 去到三比零嘅时候我系瞓咗啊， 因为我有啲朋友咧打俾佢已经唔听啦，系啊，相信就瞓咗觉。 我起翻身嗰阵时见到捧杯嗰系谢拉特嚟嘅， 系咁我咧就死唔死心啦，我啲死球迷咁啊继续睇。咁我咧自己发觉咧就系宾尼迪斯初段都几激励到利物浦呢队波嘅，咁啊同高普有少少相似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如果讲热情嘅高普系一个影帝级嘅人马嚟嘅，成个黄秋生咁，所以我觉得佢咧激励佢系有。咁另外咧，你话讲到防守阵式咧，我觉得咧，宾尼迪斯咧当年带咧就可能个班底上啦，同埋佢入人咧嗰个防守力系做得好好多。咁佢都系先球后面揾，然之后前面咧就靠一啲突击球员。我自己觉得宾尼迪斯反而同摩连奴系有少少相似嘅、 嗯， 大家都系打杯赛打得好，大家都系后面嘅后防稳阵稳打稳扎嘅，佢哋咧都系相信咧战术系重要过球员。咁而你问我咧高普睇法咧，我自己觉得咧高普咧就可能佢自己都系球员出身啦，所以咧佢系有啲唔同嘅，佢咧就觉得咧球员嘅能力咧系多变嘅，甚至乎咧你系要相信一个球员，因为球员喺战场上面个变化系好大，球员亦都系落到去扭进六任嗰个人，咁领队只不过咧系将个战术咧就讲俾啲球员听，佢哋靠你嘅领悟咧去执行嘅，所以我相信咧高普咧就个人色彩比较强咯，咁所以你见到咧例如话可瑞成日讲嘅佢点样调教拉兰娜系咪啊？ 系 佢调教。拉拿 精彩嘅，精彩， 精彩系嘛？ 精彩。 咁所以你发觉就系咧，佢可以将一个咧冇整体意识啦、毒瘤啦，同埋咧好容易会即系佢好个信心危机嘅当时。咁但系咧可以扭到佢咧，今时今日不惜气力咁去跑啦，同埋佢个身体质素咧，我见到佢就好咗好多嘅。咁、 嗯、 所以我相信咧，高普喺激励个球员方面啦，同埋咧点样调教个人能力咧系非常好。但系咧讲到战术体系咧。我就觉得佢啲战术就争少少啦， 系得一套啦，系啦，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比较嘅话咧，我就相信，即系我分析就系咁样啦。 即系你讲到班尼迪斯咧，即系其实佢由华人西亚嘅时候，我都知一度系用稳手反击嘅方法去攞冠军， 系 讲紧系攞冠军吓， 应该好少啊。华伦西亚因为多数都系皇马啦， 所以计算就系非常之叻嘅人嚟。 冇错， 即系当时咧，即系华伦西亚攞冠军嘅时候，皇马同巴塞嘅实力咧就系无法主攻嘅，佢、就啱啱可以呢个位置出现到、咁我谂佢入主嘅位置时间都有度过谂过晒，呢个人我相信系非常之聪明嘅啊！咁佢谂嘢度嘢当然好啦，咁去到利物浦佢都知得到咧，其实就系咁样做。结果咧，佢当然咧去到英超嘅时候，佢发现咧，即系英超嘅打法都系对对都一样，系稳手反击嘅时候咧，佢就将佢转战咗去欧联，都系计算清晰嘅系教练嚟嘅。咁结果咧喺欧联真系俾佢攞到一年啦，咁我就真系唔知系咪真系计算啦，输三球入翻三球，咁当然系讲笑嘅。咁但系实在啦，即系佢嗰套嘢咧，系的而且确喺某个情节上边系有价值。 当年系好值钱嘅，因为佢咧系三年内入咗两次欧联啊， 系， 仲有对手都系老对手喺斯米兰啊，咁所以就即系实力啦，就无需置疑噶啦。咁当然啦，我都希望宾尼迪斯嚟紧教呢个嘅纽卡素啦。我有个朋友都系纽卡素 fans 嚟嘅，今日有冇听啊？就我觉得咧，其实佢教纽卡素都非常适合嘅。即 系 因为一啲中型班啦，咁同埋咧佢都化腐朽为神奇，即系帮呢啲咁基本嘅球员咧，用一个战术去拉高队波啦。 嗯， 系啦，咁我就希望佢都系一路 good luck 啦，一路好运啦。纽卡素今年唔好再降翻落去啦、嗯，始终都系一个好老牌球会咁样。 系， 嗯 ，OK， 好，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 多谢晒，谢你电话先。 都问咗好多好多解答好多问题噶啦，唔 该晒。哦， 唔好 客气，唔好客气，继续打嚟啊！好，拜拜。 话 Larry 哥，你真系啱啱嗰一席话令我真系学识唔少嘢啊！ 哦，喂，唔好咁讲，唔好 喂，真系讲得好好。 系， 好，仲有冇？仲有冇？ 系，我哋继续入电话啊！哇，今晚真系利记之夜。 Hello， 两位主持。 系， 其实我本身系个。支持咗廿几年嘅利物嚟嘅， 哇，同我差唔多喎、啊。 這个身体唔知道好唔好咧吓，咁搞法， 你一定好啦，廿几年系啊。 其实我反而我而家探讨就系一个后门房嘅问题，即系由本身侯利啊、宾尼迪斯啊，即系个后房咧，俾人感觉就系初头会有一个好比较领导型嘅中坚，好似希比亚、加力查咁，但系而家系感觉系你冇人领导到条房。 啊，讲得好好，佢讲得好好，个重点真系讲个重点。 其实之前咧，艾加都系统领防线， 指挥企位啊，即系包抄包位都系， 我哋 miss 咗啲。啊，呢位仁兄讲得好好， 系即系你意思系利物浦就欠缺咗后防 统筹型嘅系中坚啊， 一个领袖会提倡， 即系你个费南啊嗰啲啊。 嗯， 不过我系我又咁谂啦，即系我相信其实依家环顾成个英超都少啊。 即系我相信，即系嗱，你又调翻转讲啦， 世界都少。 曼联有冇啊？曼联都唔好讲，即系拜利， 拜利都唔错嘅， 但系就未系好提倡。 佢系嗰种见山踢山，见石石太踢石嗰种咧，即系维迪尔嗰种嗰只嗰只嘢嚟。 杀波好， 系啊系啊， 但系路数好，但系唔代表佢会领导到， 唔代表佢统筹到，譬如几时装越位啊，几时扩张，几时收缩啊，呢真系呢样嘢系泰利嗰啲先掂啊，真系。 嗱，泰利退休啦， 系啦， 好啦，咁车路士唔需要想，即系唔需要谂噶啦，佢卡希尔啊，大卫。系雷斯嗰啲啊，可能嚟紧都退居幕后。 呢啲都系自己踢自己嘅人。 好啦，咁你话曼城，我觉得金宾尼都系呢种人物。 O K O K， 金都系噶， 都系嘅。咁另外例如话热刺啊， 系 热刺咧就 艾德韦列特佢哋 系啦，艾德韦列特佢哋。咁佢哋两个因为默契好啦， 好系真系好好啫。 但系就未必话佢哋边个领导力特别好嘅。我相信系默契特别好。 系 咁，所以如果嗱，我哋讲翻利物浦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对上嗰个咧。我自己觉得加力踢得一般，但系咧，艾加系踢得唔错嘅。 O、okay, K， 当年艾加同史基迪尔，因为史基泰尔呢个人咧就系 short 嘅，佢咧上身嘅时候咧啲进攻力咧拍得住苏亚雷斯咁样嘅，系啦，又射得入又顶得入噶。当年入咗七球，但系摆乌龙都摆咗七球。咁但系咧就佢嘅拍档咧艾加咧又系相当之稳定嘅，即系如果佢健康嘅话， 仲可以射埋球添。 系啊，远射又有一手。咁所以咧，当年其实咧，我觉得利物浦咧系防守强队嚟噶。我自己觉得，咁但系慢慢咧就俾高普入主啦，就变成咗由苏亚雷斯开始咧，就反而成为一个进攻嘅强队啦。咁我调翻转啦，以球迷角度咧就整天睇进攻嘅开心过睇防守嘅。咁但系咧次次咧都要揿救命钟揿九十几次咧，其实就 其实好肥有样嘢问一问，点解高普由多蒙特到依家咧都系好执意去用一个区域联防去做一个防守死球，即系发觉系咁耐嗰个由多蒙特到而家都系失好多波。喺死球方面，即系点样都可以话一个点样去解决咧？系咪即系要搵人专登去教防守咧？呢样嘢？ 呢个咧，我喺同何 Sir 咧，我哋开麦之前咧，我曾经同佢探讨过，虽然就冇乜可能嘅，就系咧揾咧高普咧就教呢个嘅曼联嘅进攻，咁咧就揾摩连奴咧就教利物浦嘅防守，系啦，咁咧两队掟翻云咧，随时曼城都冇得捞嘅， 即系合体啦，两个人要 系啦，咁我相信咧，其实人无完美啦，咁啊，即系总有佢缺点嘅，就算 哥迪奥拿都系。冇乜点去练过呢个防守，其实都系睇个教练点样去分嗰啲课堂啦。即系真系哥迪奥拿就话我唔练嘅，我系练，我系要练好我嘅控球在脚，系嘛？即系实在当然就睇下点取舍嘅。即系高普就系觉得咧，我前边入够，我后边唔怕嘅。即系佢真系有呢种咁嘅谂法嘅。 即系我哋头先讲正一啦，每次都正一正二系啦，咁就算噶啦，系啦。咁但系你话区域联防，可能我相信就系佢可能自己由细到大踢波嘅理念都系咁。 因为你冇练开防守啊嘛，你冇练开人盯人啊嘛，咁你最快就企落去即食嘅，即系好似即食面咁样，你即刻落一个出嚟吓、啊、做住先啦，因为你唔知点搞啊嘛吓、啊，你冇乜即系。人盯人当然咧系好嘅，即系我每次睇人盯人咧，其实好难角球入到波啊。但系的而且确，你真系要喂，你点样分配边个 mark 边个？喂，每一次嚟到，喂，佢都要立刻你个有个统筹人，就啱啱讲冇个统筹去喝。喂，你 mark 嗰、那个，你 mark 嗰、那个，你去扩张出去散咗佢一次过咁样样。即系呢啲就系冇一个咁嘅人去统领嗰个后防线，好似当年云加，即系好似嗰啲即系亚当斯都话云加冇教佢哋防守噶，系、我哋自己搞掂噶咋。咁、但系好彩就阿仙奴当时嗰班。老人防线就 OK 咁样样咯，系咯。 嗯，同埋我有一个睇法嘅。 谂翻当年啦、啊，即系我睇后利亚年代咧，即系有一队即系希比亚加坚措施咧， 系 即系喺做即系喺防守死球方面咧系非常之好嘅，即 系。 系坚措施系喎，讲起坚措施，我都谂翻起呢个人。 系啊， 系咯，系咯， 知道相当唔错。 冇系咯，我嘅问题就系咁多，系啦。 好啊，多谢你电话，系你点称呼啊？ 叫我 Teddy 得噶 啦，啊 Teddy， 系， 哦 Teddy 你好啊， 大两位支持， 好， 再打嚟啦， 好再打嚟， 好，拜拜， 系，系啦，球迷要把握时间打入嚟啦，因为我哋都接近尾声噶啦吓，好啦，咁啊睇下嚟紧有冇电话啦。 未有啦系嘛， 未有， 大家都谂住差唔多啦，咁最后啦，不如又有啦，我又好想讲噶嘛，唔紧要，接听电话啦系嘛， 好， 再嚟过， 好。 喂 ，Hello， 你好， 系你好，我想系啊，我两位主持你好啊， 系， 咁就咁咧，我就想问一啲曼城嘅问题， 好啊， 啊好， 咁就啱啱咧讲到教练嗰度啦， 系， 即系啱啱上一位球迷，咁就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咧，曼城喺季中至季尾泄气嘅机会大唔大咧？ 泄气机会大唔大咧？就睇下佢哋仲系用唔用两个前锋嘅打法。即系若果咧吓，你用单前锋有四个进攻点，大卫斯华统领晒个进攻吓，互传互动控球在脚。其实呢一只嘢咧，哥迪奥拿就喺巴塞表演过啦，就真系可以比较少嘅球员数字咧，就 run 晒成季嘅。 佢好似13-14个 系啦，就攞晒四个冠军、五个冠军咁样攞翻嚟。咁所以其实喺呢一种体系咧，佢系够体能嘅。咁所以点解佢会觉得20个人就够啦？即系人哋曼联买24个人嘅，即系总共有24个人嘅，但系曼城就系个班底得20个嘅啫。但系佢嘅体系同埋个理念咧，就系佢认为只要用到个波控球在脚就可以 keep 到个体能。所以你真系睇一睇佢一路以嚟点样去 run 对波嘅方法系真系系咪可以真系控球在脚？真系得嘅话咧，我觉得系冇问题。 嗯，我自己咧就觉得其实佢个中场嗰个中场嘅人手嘅配置咧就好足够嘅，即系例如话就算佢哋个十号仔都可以拆两个人噶嘛，即系两个施华系咪 啊？系啊， 咁所以咧基本上佢连十号仔都有两个啦，系咪？好啦，快翼入面咧又有几个啦，系嘛？又有呢个嘅李维芬尼啦， 系啊， 史达灵啦， 系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再配合翻啊 施华咯，系咯，就系、是、嗰个啦。其实佢翼就得三个啫，所以点解佢临尾好想买山齐斯？ 系 系啊，拉屎个拼图。 嗯，咁所以就如果个季中或者季后崩溃，我相信就第一可能同佢欧联分身有机会啦， 系 啦，咁另外就有机会就系佢唔好彩地咧，连续伤咗 两个前锋啦， 正选啦， 两个前锋伤咗就冇办法啦，就真系冇前锋啦，吓、嗯，所以我点解多次叫佢哋唔好一齐出啲前锋、嗯，就 keep 住嚟用。吓你、嗯，你唔留住嚟用咧，你去到季中好似呢位仁兄所讲嘅，真系有机会崩溃嘅，因为你冇前锋啊，点搞咧？ 我有谂到过，可能咧到时个正选门将咧受伤就巴和场场都要做， 系嘛？ 咁真系崩溃、嗯，巴和王大仙嚟噶嘛？系啊， 系啦，我仲想问咧，就系、是、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即系呢个曼城咧嘅防线，如果100分满分，你会俾几多分？同埋咧呢一个，如果曼城要买人，最适合即系最缺乏嘅位置系咩？ 曼城最缺乏嘅位置就系哥迪奥拿好想揾嗰个山齐斯，因为咧佢而家揾嗰个绿叶咧就 系 史达灵嚟噶嘛，咁史达灵咧就其实 系 哥迪奥拿嚟嘅之前已经喺度噶啦， 系阿帕力坚奴买嘅， 吓就其实就唔好啱佢使嘅啫，不过即系。即系阵中里面系仅有嘅一啲系翼嚟嘅。 其实我利物浦球迷好多谢佢噶，帮我哋 cash out 咗个咁嘅球员，又唔乖又唔听话，你唔暂乱嗰边继续。 咁、所以佢就好想买山齐斯，即系其实真系买咗山齐斯咧，就个英超就十拿九稳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讲到嗰个系后防线嘅分数啊嘛，系咪？即系我觉得啦，其实初我系好中意呢个系史东斯嘅，因为实在好 intelligent，即系好有谂法，踢波又好冷静。但系呢啲人咧，始终你俾佢膨胀咗去到曼城，佢谂住去表演自己嘅时候咧，就会出咗少少事。咁咧呢一个就要再调教翻个心理咧，系心理嘅问题嚟嘅。波底啊，实力咧就唔使质疑。咁啊，奇云霍加我近期睇咧就系非常之成熟啦，霍加已经非常成熟啦。咁另一个中坚啊，咁我梗系想系金宾尼啦，金宾尼喺度就拉高晒分数啦。咁 系 呢奥达文迪就呢、這个计时炸弹就唔使讲啦。 系 咁文迪嗰方面咧，就系、是、个整体意识嘅问题嚟嘅，即系佢就系下下咧有机会就跑晒上去，佢唔会理个波喺边噶， 吓 见到空位佢跑入去，但其实个波唔会到佢嗰度，佢照跑啊。咁呢方面咧又要调教下嘅。 文迪仔会唔会有啲似摩兰奴啊？ 摩兰奴都要醒目啲， 反而摩兰奴 文迪嘅癫啲，到而家好似有少少即系有阵时好想表现自己啦，唔知系咪咪。总言之咧，就系成日冲上去，咁啊文迪啊拉得少分数啦，咁啊丹尼洛其实一样嘅，都系计时炸弹嚟嘅， 系 咁即系如果咁睇嘅话咧，我会俾霍加咧就8分，史东斯咧就7分，金宾尼咧就9分， 系。 咁就文迪就6分 啦，可能成条防线就6.5至7.5之间啦。 你帮我加咗个除四啦，系啦，平均分啦， 系啦。 哦，好啊，咁就唔该晒啊。 好，唔紧要，多谢晒。 好，我 谂 我哋系拜拜。我谂我哋接最后一个电话啦，好嘛？ 系嘛？系啦，仲有嘅系嘛？ 系啦，接最后一个电话啦，因为差唔多 冇啦，系嘛？冇啦， 冇啦，系咪啊？ 嗱，唔紧要啦，咁啊嗱。今日讲咗好多后防嘅问题啦，咁我总结翻又有下人，我又想讲个后防嘅问题，系咪又听埋啦？唔紧要啦，佢打就听啦。 好啦，听埋啦。 系 你好 ，hello， 系 我 系你讲，系你讲， 系。 喂，讲下文尼同埋阿娜啊。 好啊， 系啊。嗱，其实咧，我暂时录上英超又睇咗利物浦嘅波。咁咧，其实我发现咧，有个其实有个不士系呢两位球员身上。 请讲，请讲， 哦，请讲、啊， 请讲。 嗱，佢哋系好需要咧有空位嘅一个嘅空间俾佢哋去走动嘅。而呢两位球员咧。如果冇咗空间咧，佢哋嘅功力咧系减低咗好多嘅。所以咧，如果对利物浦嘅话咧，出三中坚咧，其实系益咗文尼同沙拿，因为三中坚咧嗰两只逆位褪咗上咧，嗰、那个空间咧系好大。嗰、那个中坚即系讲紧左边同右边嗰两位中坚咧，其实包唔住翻去嘅。而好多大嗰个插入嗰、那个空间，利物浦入咗好多波。咁所以咧。睇翻過去啲比賽咧，譬如係搬嚟嗰場咧，其實佢擺咗四個後衞嘅。咁當時咧，嗰場有另外啲因素咧，就係文尼停賽啦。咁所以咧就單邊啦。咁但係你發覺沙拿其實都冇乜空間俾佢可以爆到入去。即係大家聽之後，大家睇下點呢個睇法係點樣？如果擺翻四個後衞咧，塞翻嗰兩個閘嗰個位嘅話咧，其實佢哋嘅攻擊力咧。变相低好多，因为佢哋都唔系一啲可以喺边线吸到或者扭到入去嘅球员嘛。 嗯， 咁呢个系我暂时嘅对呢两位球员嘅观察咯。 佢睇得啱嘅就系话，即系你反击嘅时候，你高速嘅球员梗系非常之耀眼啦吓。咁、但系一去到主攻密晒嘅时候，你又变咗入唔到去。而其实佢睇得冇错嘅地方咧，就系、头几场赛事冇古天奴啊。即系望佢创造一啲咧，就系直线传送入去揾佢哋，咁所以佢哋就算跑入去都冇用，冇人俾佢哋，咁结果咧就会发现冇咗个光芒。咁未来嚟讲咧，即系你有古天奴咧，我会觉得创造到啲波，即系等于啱啱入咗李晴嗰球波啦，即系沙拿其实都系叫冇波走位插入去嘅吓，虽然只不过系一个明埋，但系都叫系盲眼位插落去，都有少少心思嘅吓。咁就佢咪仲有另一个问题系咪啫？ 系，即系主要 我都系。调后防线咯，调后防 啊，系对方嘅防线，系啦，即系究竟系咪四个后卫，定系三个后卫问题？即系我嘅睇法就系、云家始终因为系冇得点睇过利物浦嘅赛事，搞到咧佢会有阵时对住利物浦咧就系、形成咗少少主攻嘅陷阱上咗去，两只闸压咗上去，结果咧就好似你话斋咧系不断俾人咧就系嗰度插入去，即系你其实咧无论四个后卫又好，五个后卫都好啦，你稳手咧。好似你话斋咧，唔好俾佢哋有咁空间咧，其实都冇乜问题。系啦， 系啦。 所以十月咧，曼联对利物浦咧，呢场波咧，分分钟系成季英超即系两轮嚟讲咧，这个对碰其实系最好睇。究竟摩连奴会点样可以防守得到文尼同沙拿呢种咁高速嘅球员咧？系好值得期待嘅十月呢场波。 哦，我啊调翻转咧，我就好期待高普点咩撕破曼联嘅， 系一样啦，一样啦，大家有大家嘅期待啦，系啦，我都好期待噶，两样嘢系啊， 吓，系啊，真系，可以再到时睇下点样，希望十月大家啲球队啲球员就出得嘅就出到啦，如果唔系，大家就个欣赏价值就低好多。 如果副添两队打都真系非常之炽热啊！ 拉兰拿应该都出到噶啦，拉兰拿已经恢复咗训练噶啦，系嘛？咁所以就应该十月你会见到拉兰拿噶啦。 哦，早咗好似。 应该佢系啊，佢早咗，因为佢好勤力嘅球员嚟嘅，即系佢个康复嘅情况做得唔错。 科技啦，而家系科技嘅问题。 科技啦，同埋佢勤力做翻个康复啊，咁所以就希望到时就会见到曼联同埋利物浦嘅副添啊。始终呢两队都系我觉得系近年最成功嘅，即系历史上最成功嘅两双雄啊球队。 系 矛盾战咯。 系啊系啊，好想睇真系。 系啊， 想睇。好。 系啦，咁就好啦。咁呢啲其实会有第二啲 topic 咧，我都想讲啊，即系譬如科技啊嗰啲，即系科 运动科技系嘛，足球科技 系啊系啊系。好啊，打科唔 咁啊，辛苦啊 ，Larry 哥， 系啊 吓。系，我讲军事科技比较好， 军事科技， 但系就运动科技我都试下 crossover 落去讲啦。 系啦，军人， 多谢你嘅建议先。 喺德甲嗰度系做紧噶嘛，咁都有若干场比赛都有用到系有效嘅判决嘅，咁但系嗰度都几有趣，嗰度都系啦，咁啊迟啲再讲啦，咁多 好，好似意甲都用紧喎，而家好似系嘛，我记得啱啱 AC 米兰就系嗰下 冇十二码嗰下就系用咗 VR 吓， 嗯， 喺二甲我冇追开啊，德甲 有，二甲近期我睇翻啦，系啦， 系 睇翻啲， 洲际国家杯嗰阵时 都有用啦，世界杯用噶啦，一定用啊， 系好，咁啊多谢你电话先啦，好嘛， 好啊， 今日都差唔多，系好，拜拜，好，咁我哋就。可常我哋做少少总结啦，今日 嗱，嗰就真系有啲嘢准备讲嘅，不过好多电话啦，讲唔到啦。其实咧，今日都讲咗防守球员嘅嗰一 part 啦。咁我去到最后咧，我讲翻我觉得点为之一个好嘅防守球员啦。嗱，其实防守球员嚟讲咧，同一个好嘅龙门嚟讲咧，就好相似嘅。好嘅防守球员，其实咧，你系需要喺每个 situation 底下，好高速咁样系用个脑咧去运算晒对手有可能嘅进攻手法。跟住呢，你就用你嘅企位、你嘅位置去逼到嗰个进攻球员，嗰个进攻嘅方法呢，就係、是、出现于喺你计算里面最高难度嘅嗰种进攻方法。亦调返转头，即係话呢，你可以用你最做最少嘅嘢啦，最舒服嘅嘢啦，同埋最简单最低难度嘅系就可以防守到嘅。即係好似呢、這个马甸尼话斋，即係每次当你见到我出脚、见到我铲落地下嘅时候呢、其实就係我已经揀错咗啦，犯咗错啦，我先至要去用一个咁高难度嘅防守方法，亦令到对手咧系低难度去攻自己啦。咁所以往往咧，一个好嘅后卫其实就系评述员咧通常好少提起嘅后卫嚟嘅。 哦，即系反而唔显眼嘅球员 系啦，唔显眼冇乜点犯错啲，其实就几好嘅后卫嚟。即系 好常你讲呢啲咧，就啲小偷啊，最紧要唔显眼，你睇到啊，老细咁。 O K， 系啦，咁就系即系啦。即系成日铲落脚，评述员提起你嘅，咁咪梗系你自己自找咗麻烦啦。咁当然啦，防守球员另外仲有一个重点嘅，好似波神米高佐敦话斋啦，集中同埋努力啦，咁呢啲当然啦，因为你永远都要紧贴对手噶嘛，系咪先？咁其实近年咧，啲后卫都多咗样嘢要做嘅，就系、是、后场猜波，咁呢个真系。拜呢个哥迪奥拿所赐啦，吓，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嘅后卫都好威难做噶啦，唔系咁容易做噶啦。 啲中坚都好贵啊，真系。 嗱，所以今日嘅总结咧，就系其实进攻同埋防守都一样嘅，你要谂办法令到自己咧系处于低难度嘅状态。 嗯。 而唯一嘅分别咧，就系进攻球员啊需要灵感同埋灵活，防守球员咧就需要体能同埋计算嘅速度。 嗯， 系啦。 唉，咁我就好希望啦，最后呢就利物浦两个中坚啦，卡拉云同埋呢个嘅洛夫云呢可以听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如果可以嘅话，小弟都唔介意翻译英文俾佢哋听。 哇、哦、你实得啦。 係啦，咁呢就我哋今日节目就嚟到呢度啦。咁呢就、 啊、 当然啦，好多谢呢就何泳足球评论嘅球迷啦，同埋巴打台球迷。咁、何泳足球评论个 channel 嘅朋友呢就都请你多注意我哋巴打台呢边啦。咁呢就可以嘅话呢就按个 subscribe 制啦，就支持下我哋一啲节目啦。咁小弟呢都有啲节目咧，军事节目嘅，同另外一个朋友去做，咁咧就都几好玩嘅，咁咧就多啲收听我哋嘅呢个节目啦，咁样好啦，咁咧就今晚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就下个礼拜咧有另一个主题咧，就同大家再倾啦， 好啊， 好，拜拜， 拜拜。